第九十章，刑讯逼供。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腐朽，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。皮肉消融，白骨一点点显露出来，这个过程就像死亡拉成了慢镜头，每一秒钟每一处细节都被清晰地记下来，放大成折磨和煎熬。但秦秋还好，他远没有到崩溃的地步，只是感到遗憾。也许是因为这个过程太魔幻了，让人觉得不太真实，也许是因为秦鸠真的过于自信了。秦鸠自始至终坐在废墟那个老位置上，外套脱在一边，白色的绸质衬衫沾了大片的血。他屈着一条腿，看着自己的手臂，耐心的等待，等到身上的血渗无可渗，才拆开了922塞给他的纱布。秦鸠对欣赏破皮烂肉没有兴趣，所以没脱衬衫，直接将纱布缠在了衬衫外。021进监控室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。021忍不住皱眉问， 怎么这样广？别告诉我001号监考官根本不会处理伤口，开什么玩笑？ 922说，怎么可能不会？ 那他这是干什么呢？ 挡血吧。 啊？ 154说， 挡血不是止血。 果然，监控屏幕上，秦鸠子衬衫之外又裹了一层纱布，手骨上也裹了一层。那些血又沾染在了新一层纱布上，但渗透力已经没那么强了，换言之，血已经没那么活了。秦鸠架着手肘晾了一会儿，目光看着远处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等血迹干透，他才重新穿上礼服外套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套又戴上了。等到禁闭时限将至，秦鸠站起来，礼服修长笔挺，除了最初几个动作有所凝滞，几乎看不出丝毫问题，就好像他的伤依然只停留在手掌一样。只有意志力强悍到极致的人才能做到这个份上，但有什么必要呢？真的只是硬骨头作祟，不想露出任何软弱面？021看着屏幕，心里咕哝着。屏幕里，秦鸠两手交握着，将手套往里抵了抵，又抬头扫了一圈，他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很快，他停住目光，居然隔着屏幕和021对上了。 他不是在看我们吧？巧合吧？ 021指着屏幕问。154呜了一声说， 应该就是。 真的假的？他还能感受到监控在哪儿？怎么可能？ 922点头说， 真的，他以前在监考处总能指出系统的视线集中在哪里。 154想了想说， 他特别特别讨厌束缚，比一般人更讨厌，所以这方面一直有点敏锐。 说话间，秦鸠真的对着屏幕比了个手势，示意监考官去一趟，然后抵着嘴唇嘘了一声。021想了想，还是悄悄去了禁闭室。油火还在睡，他想起秦鸠那个手势，近身绕过他，走到禁闭室旁开了门。秦鸠站在门口，压低声音说， 我比其他人先进了几分钟，公平来说，是不是可以先出去？ 021皱起眉， 你。 秦鸠又抵了一下嘴唇。021瞥了不远处的油货一眼，也压低声音说， 你干嘛？ 秦鸠挑眉不语，只问021， 答不答应？ 021瞪着他，愣了一瞬间，突然明白过来。秦鸠想先走一步，想提前回去做某件事， 也许有点疯，也有点冒险，所以想避开其他人。不对，一般人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，也无法跟他结伴。秦秋想避开的只有一位。零二一看着秦秋，这人明明一副病容，脸色苍白，却依然有着强势而旺盛的精神力。零二一突然有些茫然，因为那些往事和传闻，零二一以前真不喜欢这个顺位第一的主监考，但这两场接触下来，秦秋总能让自己意外。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认知有误了。两分钟后，零二一监考官生平头一次顺了秦秋的意思，掐着最早的时间点把他放出监考处。 古堡中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，有死去考生的，有公爵自己的，也有墙上那些黑影的。几次下来，赵家彤终于发现那些黑影并不是随机出现，只会是公爵最虚弱的时候张牙舞爪。赵家彤杀了公爵五次，那些粘稠的黑影也就出现了五次，像永世不得安息的亡灵。直到第一批回来的考生带回了游惑秦秋遭受诅咒的消息，赵家彤才终于回归理智。赵家彤被其他人拦在墙角，喘着粗气，红着眼，眼睁睁地看着公爵又一次死而复生，拖着长长的披风走下楼去。 杀不死，烧不坏，拆开还能合上，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弄死他？ 赵家彤说，最重要的是在不受诅咒的情况下弄死公爵。现在游惑和秦秋变成了什么样，他已经不敢想了，一想就难受的不行。他不想看见那两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不能见光的亡灵，永远被困在黑暗阴湿的老教堂里。 就算想到办法，现在也不敢试啊。 有人一针见血地说， 对，没法试，试了那两位伤得更快。 不止，按理说我们喝过酒吃过东西，相当于都将身体贡献出去了，这诅咒肯定会渐渐蔓延下来的。 是啊，我们都吃了东西，为什么没事啊？ 有人也在纳闷地问， 你吃了多少，人家吃了多少？我觉得可能是公爵一夜之间复生太多次，诅咒转移得很急，就先挑了两个。一来他们吃的东西多，二来他们最厉害，三来他们最先动手杀了公爵。 说到这个，我看他们晚餐没有可以少吃啊，不会就是为了吸引火力吧？ 众人面色沉重，心情复杂。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，这场考试期限是多少？题目有说吗？我怎么没有印象了？ 有人突然问道。赵家彤低声说， 没有，题目没给确切时间，我可以确定。 众人沉默许久，有人问， 那岂不是连熬时间都不行了？那该怎么出去呢？ 既然杀不了公爵， 那就只能杀病人。有人在沉默中开了口，解脱有两种，杀了公爵，所有巫术回溯到最初，杀了所有病人，死个痛快。第二种方式，他们始终在极力避免，但如今看来，已经避免不了了。有几个考生咬了咬牙，当场就要去镇子上，结果刚跑几步，就听见赵家彤说， 所有病人，是不是也包括刚受诅咒的？ 那几个考生瞬间刹住脚步。 那以前的考生是怎么通过的？ 也许有人下得了狠手，也许连续几场都没人通过。那些 NPC 还是不是最初的 NPC， 说的话是台词还是真的，那谁知道？ 反正我是下不了手。 至少目前还不行。众人彻底被这个问题困住，挣扎纠结，迟迟找不着两全的方法。而公爵杀完人总会歇一阵子，始终没有再上楼来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古堡大门被人推开，秦秋回来了。赵家彤几乎立刻冲了下去，到一楼才发现杨叔比他跑得还快。 这位嘴上没好话的杨叔小姐心肠还算柔软，听说了诅咒的事，药包就一直攥在手里，见到秦鸠当场就掏出了针。谁知秦鸠避过了针头，笑了一声说， 省着点吧，我用不着。 杨叔眼睛都竖起来了， 放屁，你是医生我是医生，我说用得着就是用得着，省就不必了，我这里还有，另一位回来照样要扎。 杨小姐一贯强硬，恐怕跟零二一很有话聊。秦鸠估摸着不让他如愿，自己可能走不了，勉强答应下来。杨叔说， 手臂露出来。 秦鸠却没有照做， 手臂就算了，我怕把你针头撅了，一定要打针的话打这里吧，好歹剩点好皮。 秦鸠说着把衣领往下拉了一点点，像个吝啬的铁公鸡。杨叔举着针筒愣了片刻，突然明白了秦鸠这话的意思。很稀奇，这样倔脾气的姑娘眼睛居然有一点点发红。杨叔眨了眨眼睛，突然收回了针筒，把赵家童往前面一推，转身匆匆走了。 我还是上去看看周琦，万一醒了呢。 赵家童比杨叔好不到哪儿去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有替秦鸠揪心的一天，也突然领会到这位排名一号的主监考真的很强，强到他快要看不下去了。 你 还行，还在忍耐范围内。 秦鸠打断道， 不过可能得先休息一会儿，其他的事等人都回来了再说吧。 赵家童本来还想说几句，一听他说要休息，立刻道， 那你赶紧去睡一会儿，我不拽着你了，人齐了再说。 秦鸠打了个招呼匆匆上楼，走了几步又转头对他说， 我睡觉不喜欢有人敲门，所以 高七回来我让他先在我们房里待着。 谢。 五分钟后，古堡脚下的草地传来轻响，秦鸠站起来往身后星星点点的阳台看了一眼，朝某个方向走去。那里有条马车道，顺着车道绕过卡尔顿山脚，就可以看到坐落在夜色中的小镇。 油货被021弄醒的时候，第二批关禁闭的考生已经不见踪影。他看着敞开的禁闭室窄门问021， 你又给我加剂量了。 021指着922说，问他，我不管事儿。021丢下这句话便走了，面容镇定但很像落荒而逃。他上楼就钻进了监控室，922拍了拍自己的肩说， 你这边也坏了一大片，刚刚血都滴地上了，我们就给你扎了个止痛针。 他吞吞吐吐地解释完，以为油货要跟他们计较一下，没想到油货只是出了一会儿神，问922， 他们走了多久了？ 20分钟吧。 油货点了点头，起身进了禁闭室。922咕哝了一句，见了鬼了，也溜上楼了。如果是平时，系统这样恶意将人分隔开，油货肯定要做点什么恶心他一下，但今天例外，油货想单独做点事儿，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，所以这一次不想拉上秦鸠。黑暗中的三个小时异常的漫长，但终究还是过去了。021把油货送到了山脚，绷着一张例行公事的脸指着铁栅栏说，穿过去就能见到古堡了。谁知油货却问， 往哪边走是镇子 啊？这边。 021指着反方向的一片荒草地，说完才惊觉不对， 你现在要去镇子干什么？ 刑讯逼供。 油货扔下了这句话，转头消失在了夜色里。他穿过草地上的水雾，那座镇子果然就在面前，中央水池旁，小教堂阴森森地站着， 彩窗里面透出几星壁灯光亮，像凭空浮着的鬼火。游惑强行忽略掉各处不适，从教堂侧面翻进了后院，单刀直入进了地牢。巫医被堵住了嘴，捆得结结实实，缩在地牢墙角。他的两只手已经被替换成了猪蹄儿，所以知道游惑和秦鸠真的什么都敢做，并不是只是吓一吓他而已。游惑揪起他的衣领，一拳抡醒他，问 公爵究竟怎么杀。 巫医下意识摸了一下被打的地方，却只能动一动丑陋诡异的蹄子。他面色阴沉一瞬，又忽然笑起来。 哎呀，发现问题了。 公爵怎么杀？ 游惑冷声问。巫医眼珠子转了一圈，不知在想什么，也许想卖个关子，或者谈个条件。游惑扔垃圾一样松开手，转头拖了一只羊来，面无表情地举起了刀。游惑和秦鸠有多吓人，巫医见识过，一度留下了心理阴影。此时一看游惑要剁羊腿，巫医当场蜷起了自己的腿，喊道： 必须是他自愿去死。 游惑停下手，刀锋离羊腿只有几寸。巫医长出了一口气， 说具体的。 游惑盯着他，未免再出现之前的错误，他得把巫医的话逼完。 被杀的瞬间他必须是心甘情愿的。 怎么可能？ 游惑皱起眉。巫医盯着他的刀尖儿，一看他又往下落了一寸，连忙说： 不是完全不行。 什么意思？ 你忘了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体，他在这里挑着的是别人的心脏，想让他心甘情愿也不是不可能呀。想办法唤醒一下残留的良知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有的躯体意志力非常惊人，公爵濒死的时候，那些残留的东西也会被逼出来，能帮帮忙也说不定呢。杀了公爵之后，记得有多远走多远，别让他接触到活人的气息。 公爵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 哎呀，有点麻烦，不过也不至于绝望。 从他这里挖不出新东西了。游惑把巫医扔回去，转身就走。回到小屋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了细细嗦嗦的轻响，有人哀吟着叫了他一声。游惑寻声找了一下，在床底看到了血淋淋的神父。神父抓着他的靴子，哑着声说： 你不是刚走，怎么又回来了？ 显然可怜的人缩在这里已经分不清今天明天了，下午的事儿记到了半夜。神父轻声说： 烧城堡，记得杀死公爵后一定要烧城堡，别听巫医的，要烧啊，火能救赎亡灵。 而在他们看不到的地下，巫医又偷笑起来。 躯体死了三天以上，神都唤不醒。